嗨，这里是命理师的真心话，我是白景泉。那我们现在开始介绍2022年的生肖运势。我今天要介绍是生肖属狗的朋友。在2022年呢，可能会有很多强烈想要去追求财富的这种信念或者是说心态哦。那在过程中呢，可能会产生很多的这种磕磕碰碰，需要你去承担一些压力以及困难。但是越多的打击，越容易，越是可以激发出你的斗志。只是说，在这一年哦，基本上恋爱运会有一个下降的趋势哦，所以你情绪哦，基本上会处在一个比较紧绷的一个状态。因此说呢，在家庭的这个联系哦，这个感情的部分呢，跟家庭成员之间的这种感情联系会比较缺乏哦，尤其是跟伴侣之间哦，没有一个良好的沟通管道以及默契哦，这种找不到彼此，这种找不到方向的这种感觉哦，会使得双方因为价值观的这个差异哦，进一步导致这个摩擦加大哦，这是可能会发生的一个现象。那在壬寅年来说的话呢，也很有个东西要特别讲的，就是说，如果说有公司内部的一个升腾考试的话，可以去考虑参加，或者是说，比较大规模的这种专业的技能检定这些都会让你有一个很高的几率被录取。那本身如果从事的工作跟分析鉴定，或者是说资料处理相关的职业类型。在2022年是会有一个不错的表现。那之后的生肖运势，我会陆续跟大家做分享。那在过程中有兴趣想要讨论的朋友，你可以用 email 跟我联系。那我们下一期再见。